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调频102.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Smart Radio。